好，翻嚟我哋嘅呢一集啊，军武气焰啊，我系大家主持人啊 ，Larry 啊， 系我 Alex 啊， 系啊，嗱，咁咧我哋咧做咗呢一集嘅时候咧，嗱，我哋之前咧我哋咧听到一个好消息啊，应该好消息啦 ，Alex 算唔算啊？ 咩消息 咧？即系金仔咧就依家咧终于咧就肯同呢个嘅美国特朗普啦，佢咧就透过南韩啦吓，啱啱就见到南韩嗰边即系有个代表啦，咁啊见完之后咧就话可以同文在人有个对话，同埋嚟紧咧就会愿意同美国对话嘅。 系最惊系南韩啦，唔知点同美国佬交代啊！真系无啦啦捅埋嚟，真系。 但系依家调翻转系文在人咧就掟阿特朗普上台。嗱、 哦， 我依家咧就倾到啦。嗱，如果最后成单嘢和咗咧，系你嘅问题一定。调翻转即系我波抛俾佢。 嗱，依林佬过唔到世。 文在人我觉得高手嚟噶，即系咧以前咧南韩咧咪曾经试过咧系啲人话特朗普同北韩直接倾啊嘛，就谂住。穿过佢唔理佢嘛，调翻转文在人依家咧就我做中间人，就赖你哋倾。如果我做到咁，你都倾唔到咧，就是、你嘅问题。 系佢醒噶，因为佢避开咗嚟话，如果你自己单方面同北韩倾，你 bypass 咗美国嘅话，你点样同美国佬交代咧？ 咁佢神唔假。 咁而家就唔系，一转转头，喂，我倾掂咗咯，喂，你 倾， 你倾， 系啦， 哇。 咁但系如果万一有啲咩依郁咧，就唔关南韩事，就是、你搞唔掂。咁咧，而且啲军备咧又要你处理翻。咁所以咧就其实文在人呢招就高嘅， 高招， 呢招真系高招嘅。咁但系咧，喂，我听萧生讲咧，萧生就话，即系当然萧生就首先讲咗，我呢排听翻佢话有叫做萧氏咩症系嘛，咩综合症啊，跟住咧，即系讲啲人会亢奋会赞自己啦，佢又话自己系暗示叫人赞自己，唔系自己赞自己啦，好高招啦吓。咁但系咧，我有样嘢唔 系 好认同嘅就系、是，即系而家咧，你话系咪北韩嘅危机解除咗咧？我系认同安倍晋三嘅意见嘅。其实唔系嘅，即系而家只系开始咋， 开始。 咁所以咧，大家 开始踏入另一个阶段， 开始踏入另一个阶段就系咧，再斗智斗力，系啦。咁呢个有机会咧，我哋咧个特辑就再讲下啦吓。好啦，嗱，咁我哋翻嚟啦，咁咧我哋咧就讲下咧，呢、这个礼拜咧，我觉得啊，呢、这个2018年咧，自从踏入呢个二月尾三月之后咧，就一样嘢咧，其实咧就围绕住我哋而家个军事主题咧，我哋要不停讲嘅，就系、 是、 咧美国同俄罗斯咧嗰个斗争咧，自从咧冷战之后，似乎依家咧攀上咗高峰， 系啊，白热化咗军事竞赛。 因为咧就嗱，依家咧就权来我你来我往嘅，例如咧特朗普咧就曾经讲过咧就话嗱，依家咧我哋美国咧要加强军备，尤其是边 part 咧核武。我哋依家咧嚟紧要加强核武去对付咧中国同俄罗斯咧不停增加嘅威胁。咁咧中国咧就即系中国其实咧都冇咩特别嘅措施去做。咁咧就啲人话咧中国咧因为佢依家要储备呢个嘅核弹， 系 咁佢咧就储备嘅初期，咁佢会爆炸式咁增长， 系 即系可能今年咧就220，下年就250，跟住再去270，可能跟住咧就350。 哇！ 但系咧就会不停咁加， 几年就增一倍噶咯咁样。 但其实佢点增你都去唔你未过1000噶嘛。 哦。 不过虽然理论上咧，你就算200，你够毁灭世界咧几次噶啦。 系。 咁但系咧，如果咁计咧，俄罗斯有7000几支啦，美国就6000零，就嚟7000支啦。 哇！ 咁所以咧，两个国家可以将地球毁灭咧，100几十次到啦。 可以毁灭太阳系，大家可以 射去太阳啊。咁但系咧，一个问题咧就系咩咧？就系美国咧未啱啱话咧，我哋会加强核武啩。 系 嗰头咧，普京咧喺做总统之前咧，即系谂住连任之前咧，就已经做个发布会咧。就系、 是、 威系势咁话咧，我哋咧就会有5个超劲武器嘛。而嗰啲武器全部同核武都有关 系 噶。 系啊，呢个科罗里达做呢个佛罗里达州作为目标啊。 系啦，咁所以就炸到你个庄园瘫咗嘛。大家知唔知呢个庄园咧有个股东嘅原 来？ 因为股东你同我都识噶。 系。 郭文贵喎。 系咩？ 系啊，之前咧有消息讲咧话，原来咧特朗普原本谂住将郭文贵献俾中共噶。 系。 但原来最尾个钟咧，佢刹停咗件事。 系。 原因系咩咧？就原来后来嗰支郭文贵系佢老细嚟噶， 系咩？ 即系郭文贵系有份俾钱咧献金俾佢做总统噶。 哦， 咁梗系唔可以出卖金主啦。 哎呀， 所以我唔知佢点算啦。 所以唔该，郭文贵咁麻 烦。你应承咗习近平，你又交唔到人，嗱你自谂啦。即系 Trump， 你第时你嗰啲 Trump 嗰啲 Trump Tower 喺咪北京、上海开花？你自己谂啦。 一定开。 你自己谂啦，你郭文贵都交唔到出嚟系嘛？好啦，咁我哋讲翻啦。咁咧呢个主旋律咧就系、是、我哋讲紧就系美国同俄罗斯核武呢样嘢咧，就会带出我哋今日咧一啲嘅武器消息啦。咁咧就首先第一章咧，我哋讲到美国啦情况。嗱，我哋都未讲到美国咧嚟紧咧。嗱，首先第一，我同 Alex 都讲，今年咧佢嗰个财政预算咧系松动咗，7000亿美金，即系比平时多，平时就大概6000零亿。咁于是咧，佢有咁多钱使啊，身痕啊！ 突然间多千几成千亿、 啊，系嘛？即系佢身痕啊嘛。咁身痕到点咧？就佢话我要买1万支。 导弹，一万支导弹咧，佢仲讲，佢冇人知道嗰支一万支系买乜嘅， 究竟系 标二啊、标三啊、标六啊、爱国者啊，究竟你系核弹啊， 定系普通空对空飞弹咧？ 定系我哋成日讲嗰只叫做战斧啦， 系战斧系。 你边只咧？唔知噶，随佢噏嘅咋。 唔知 missile 咯 ，missile 系啦，总之 missile 系咯。 咩 missile 咧 ？missile 唔知 ICBM 啊 ，SL 乜乜嗰啲我哋唔知噶。咁但系咧，而家我哋知道一样嘢。就原来咧，佢嚟紧咧个朱雅特级咧，如果大家有睇过咧，我哋咧有啲节目讲过，朱雅特级咧，大家见到呢个咧，未好似金字塔咁嘅船嘅，咁咧佢好似其实一个军舰调转座摆噶，平时军舰系调翻转上肥下瘦噶嘛，佢就上瘦下肥噶嘛，咁呢个咧佢个雷达反射接面积咧最劲嘅地方就系佢，你见佢咁大噶，佢14,000吨噶， 好大， 系好大噶。但系反映出嚟咧，系讲紧一架咧几十吨嘅渔船嘅啫， 14,000吨， 100吨都冇嘅渔船， 就等于一架巡洋舰啦，唔系叫驱逐舰。 佢巡洋舰嚟噶啦，但系其实成件事咧讲紧系一架渔船。 哦， 即系咧，如果咧你喺福建渔岸咧，如果佢喺台湾附近游弋嘅时候咧，你睇到佢咧只系一架普通嘅渔船，你唔会谂住去截佢噶。 哦， 咁你死啦，咁啊好大镬。咁所以咧，而家咧呢架驱逐舰可以点咧？上面摆核弹， 哦， 非常之恐怖噶。系啦，即系佢个 Mark 57系统入面咧，佢可以摆80支各种各类型嘅导弹。如果而家可以摆核弹，最喎个核弹咧就唔系弹道嗰只，即系唔系咧上到天上到出咗大气层，然之后屈翻入嚟嗰只，系咧有只翼好似飞机咁飞， 系巡航。 我哋呢啲叫巡航导弹，咁就恐怖，因为个巡航导弹最恐怖的地方就佢识避噶嘛，左飞右飞噶嘛，其实一架飞机仔嚟噶嘛，咁左飞右飞咁样，咁如果你谂下，如果佢要打嗱。假设就吓，如果佢发觉中国南海舰队咧有啲咩伊喐，你要打台湾，我就派呢个朱雅特级过去，然之后咧你边个嚟我就炸边个，你边个基地出我就炸你个基地，仲要核弹， 核弹， 哇！咁你真系成个基地其实唔要得噶咯， 就埋伏喺 台湾，我整翻冇用噶，因为核辐射嘛，整翻都嘥晒费，同埋啲雷达废晒啦。咁我想讲，咁成件事咧，如果呢个朱雅特级嚟紧，唔使用航空母舰啊，我用呢个嚟守台湾海峡得唔得？都可以谂下系嘛？咁唔系应该咁讲，台湾海峡佢唔会，因为台湾都会俾人哋导弹射。不过你睇佢唔到点射啦，系咪？咁佢喺台湾外海 系 摆翻你两架。咁当然啦，有啲人话：，切，你最威你得三架啫，成件事系咪？你何况你依家先做咗第二架，先啱啱落水。咁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如果习近平喺2030年攻台湾嘅时候咧，佢三架齐噶啦。咁三架齐将摆喺度，再加翻一至两架恐怖舰，其实个威慑力系相当大的。 哦，啲咩1020啊，嗰啲会威胁到佢啊？ 1020威胁佢，咁大家睇下边个你睇到佢，定佢睇到你先咯。 哦， 其实就最紧要呢样，因为大家隐形啊嘛，就边个隐形啲啦？咁大家你信边个隐形技术多啲啊？咁大家自己谂啊，系咪？但系呢啲我哋唔公论啦。 听讲你得机头隐形嘅啫。 系啊，但系呢个就全舰隐形噶。 O K， 系啊，咁讲。好啦，咁另外咧就讲到咧日本。日本咧就要加强部署咧呢个冲绳飞弹部队。嗱呢个咧又关共产党事 嘅， 关解放军事嘅。咁呢单嘢系咩咧？就讲其实咧，大家咧有冇留意咧？2017年同2018年啊，2017同2018年咧最过瘾嘅地方咧就系你发觉中国系咪不停咁绕住佢身边嘅国家周围走啊？其中一个咧就台湾啊嘛。咁佢成日绕住佢周围走啦。咁另外咧多嘅咧就系日本。日本就点咧？佢会用军机。佢会用潜艇，佢会用水面舰艇，咁不停咧喺佢附近咧就游嚟游去。其实你系搞到日本系好不安嘅。佢通常穿嗰啲咩咧？嗰啲宫古海峡啊，跟住咧穿完宫古海峡咧，佢就同你讲咩？佢话：我哋已经突破咗呢度嘅第一岛链啦。系咪？嗱，其实咧，我本人认为咧，你突破第一岛链系冇乜意思嘅。因为咧，人哋个第一岛链咧，佢现实佢本身咧摆导弹摆呢个嘅雷达摆度。佢唔即系我系俾你啲船过冇问题噶，即系你和平时期你想点过都得，但问题系到战争嘅时候咧，佢哋全部咧就唔俾你出呢个第一道链嘛，真系可以。咁所以咧，我觉得咧，你呢个咩穿破唔穿破第一道链咧，你除非炸晒人哋咯，你炸晒人哋，你咪穿到咯。 因为人哋拦到你，实就截到你啦嘛。 实截到你噶，你实要摆低几架军舰噶，你实要摆低几架飞机噶。咁所以咧，我觉得就冇乜意思。咁依家咧，其实咧，因为你咧不停咁巡航咧。就令到日本觉得哇唔得，即系可能我摆几个营嘅唔够，可能我要由营变旅啦咁讲 ，brigade 上，所以咧嚟紧咧就会加，咁佢加咩咧就嗱大家估啦，嗱冲绳咧就唔系净得冲绳噶嘛， 系 冲绳群岛，咁咧例如话咧大家知道一个叫石垣岛啦， 系 咁石垣岛近台湾噶嘛， 系 或者嗰啲附近咧其实佢哋已经系装紧雷达噶啦， 咁庄雷达同埋咧有机会咧嚟紧，睇下佢会唔会再摆啲海军陆战队。 系， 咁有啲咩伊郁嘅时候咧，就协防台湾。咁同埋咧，大家咧真系要留意多啲，就系、是、咧，其实啲人话如果大陆打台湾，边个国家最快帮到台湾咧？ 系， 就唔系美国，系日本。咁即系咁讲咧，因为咧，其实成个台湾海峡咧，其实系对日本嚟讲系一个命脉嚟嘅。因为如果台湾海峡被攻陷咗咧，日本啲石油从此咧就要兜去台湾东面咁样过嘅。其实就风险好多，同埋咧就远好多，嗰啲保费一定贵到呕，同埋咧一定危险好多。咁同埋大陆咧一定会咧，如果台湾都收复咗咧，台湾东面都唔安全嘅。因为台湾都系佢噶嘛，咁咪台湾东面咪出航母舰守住咯。咁于是咧就随时可以将日本咧碾死嘅。咁於是咧，日本係唔會俾共產黨咧，俾解放軍打冧台灣嘅，佢點都要協防。咁所以咧，呢個咧，大家咧就要注意啦，多留意嘅情況。好啦，跟住咧，我哋下一章喎。咁下一章咧就講到佢咧，呢、這個美國咧就終於咧喺東海咧兩棲艦就部署 F-35B 咯。咁咧就 終於 係啦，終於啦，就擺咗幾架咧就上咗呢個 F-35B 就擺咧我哋嗰個胡風號，或者叫黃風號啦，叫 係。 咁咧就摆咗嗰啲，我哋叫做有啲人咪叫做咩 B B 母舰啊， 系细航母舰咯， 细航母舰， 小型母舰咯， 即系你大概摆10-15架啊嘛， 十至十五架 啦， 最多就话24架啊， 难嘅其实，即系你调动上你要好叻咯，调动得 ，OK， 咁咧依家咧我当其实个象征式嘅啫，即系老实你估真系打咩？因为问题系你想打边个陪你打？解放军都唔会陪你打，咁彩你。因为人哋解放军一打就输，佢唔会打噶嘛，唔打你唔会露底嘛。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依家佢东海部署呢个两栖舰咧，就叫做震慑住大陆，同埋最紧要，其实我觉得咧，佢都唔系净系针对大陆嘅， 系 针对埋俄罗斯。哦、即系咧，万一有咩事嘅时候咧，如果日本要协防咧，咪摆啲 F-35B 同嗰啲咧苏三啊。或者系苏五七系咪啊？我唔知佢出边只啦，而家咁你出边只都好啦，你对住 F-35B 咧。就 suppose 咧就优势好难讲，即系理论上咧，你苏三十五咧，苏三十五咧理论上就梗系埋身劲啦， 埋身劲系。 但 F 三十五个雷达，即系佢唔开雷达又得， 系 佢扫到你咧，佢可以早啲射， 系 又得。咁所以咧好难讲，但系咧依家有个优势就系咧，日本已经有呢个隐形战机咧，就摆上去啲两栖舰，当然唔系摆上去日本度啦。摆上到美国嗰啲两栖舰先， 哦，即系而家试紧噶咯，开始。 喂，其实如果做得好咧，而咧美国咧呢、這个嘅 F-35B 最后真系批卖俾日本啦，暂时未批噶，暂时咧日本只可以买 F-35A 嘅啫。如果批 F-35B 俾日本啊，个出云号如果真系学嚟我哋话斋，真系部署到，哇，点算啊？ 咪真系二次大战出云号噶咯，变咗。 系啊，最劲好多，最劲好多。嗱，咁咧大陆真系瞓唔着啊呢单嘢。系啦，好啦，咁我哋咧就讲埋呢个。哇！呢、這个正话，呢、這个咧就系印度咧就搞呢个嘅17国嘅呢个嘅军舰演习， 系 系啊，有成30几架军舰咧就去咗印度做个演习。 哇！ 咁咧呢、這个城市点解会做？即系当然有啲即系例如美国啊、日本啲会过嚟啦，澳洲嗰啲。咁点解会搞得成呢单嘢？嗱，呢、這个咧就要咧讲翻咧就系、是、当日，如果大家记得旧年啦，咁咧就旧年咧就啊 Donald Trump 系咪去咗日本，跟住去咗韩国？跟住去咗大陆，跟住去咗越南同菲律宾噶嘛，即系去咗访问5国。咁嗰阵时咧，就佢访问日本，访问日本咧，安倍晋三就话，其实咧，我哋咧应该咧搞翻个联盟，就叫做印太战略。咁咧，其实不嬲都讲亚太嘅啫嘛，但系而家咧讲埋印太，就因为咧将印度洋拉埋入嚟，就印度洋跨太平洋咁样去围堵中国。依家咧，如果呢条链成咗嘅话咧，咁即系话咧。佢哋要拉拢埋印度去围堵中国，咁咧成件事就钻石包围网咧就齐张啦。 哦，系啊。 咁咧，所以咧，你冇发觉咧，美国依家成日叫澳洲咧要嚟南海巡弋啊嘛。 系。 澳洲佬咧就会做啲唔做啲，你大家谂到噶啦。即系如果大陆炸营就做少啲，大陆冇嘢嗰轮就做多啲。 哇！ 澳洲佬系咁噶啦，冇办法。 即系。 但系日本仔就一定好勤力嘅。 系。 印度佬咧，你就要收埋佢。 系， 咁你用咩收埋佢咧？ 系， 系咪要俾翻100几架 F-35 去玩下先咧？ 哇， 系咪？定系你要将 F-16 嘅生产线摆佢度咧 ？F-16 就冇所谓 ，F-35 我觉得冇乜可能。 我怀疑 F-16 都唔益你啊， 唔益你， 即系睇下佢点咯。咁呢单嘢咧，其实印度好有 face 嘅， 系， 因为印度咧佢搞呢单嘢咧，咁睇落去咪一个泱泱大国咯。 大英帝国呢个巡礼噶嘛， 同埋印度人好要面噶嘛，都系。即系佢同中国一样都好要面啲国家，咁所以咧佢搞得呢坛嘢咧就好似万邦来朝啊嘛，咁佢系宗主国咁啊。 讲多少少嘅就系呢排嘅国际新闻咧，大家冇留意，就系 TPP 已经签 哦，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其实而家 佢叫咩 CPTTP 啊嘛 ，TPP 啊嘛，而家叫系啊。 即系之前话到奥巴马就临落，即系临做之前就话可能搞唔掂， 系 而家搞掂咗， 系。啊，唔系，但系美国系冇喺度嘅， 唔使佢唔需要。 美国冇喺度，净系得翻剩低嗰啲日本啊、澳洲啊、智利啊嗰啲啊嘛。 佢唔需要喺度啊，佢系买家嚟噶嘛，我理得你啲买家点样做啫？ 系 系咪？ 系 你买家 fulfill 到我买家要求咪得咯？ 但系佢依家咧就系、是、因为佢好似系攞呢样嘢调翻转，要挟翻特朗普，你唔好搞啲咩单边制裁啲嘢。 系啊。 系嘛？ 所以 即系佢已经唔系围堵中国噶咯，个态度已经调转咗噶咯，系围翻美国，好似攞呢样嘢嚟。 唔系唔系唔系， 系 呢样嘢，呢样嘢迟有机会啊，第一节目再讲啦。 好，好，咁我哋第一节嚟呢度先。 好。